大街上那么多色狼，真是你，你看着不好看，你可以不看。 那你好看谁不看呀？对不对？ 你看他也看不是， 肩膀头露着，然后肚脐也露着， 哎，时尚。 尤其夏天那衣服啊，前边也勒出俩小屁股蛋儿。 不，这是什么词儿？ 他们那些衣服叫什么装来着？ 休闲。 休什么？ 休闲。 您听这名字， 嗯， 知道休还穿，这不闲着吗？ 这是这么解释吗？ 你有钱的老婆还都不好养活 啊， 生活得有档次，讲个品位。 哎， 洗个澡嘛，给上什么桑拿？ 哎， 你说到那里边去， 嗯， 这个给我来搓一下， 哎， 那也过来摸一把。 对，那么哪儿那么多人呢？就一个人按摩奶浴 啊？对，哎，我老婆绝对不给别人创造这种抚摸的机会。 啊， 我们洗盆浴。 哎，有的桑拿也有盆浴。 不，盆浴 怎么盆浴？ 回到家关上灯，打盆洗脸水，自己洗盆浴，洗出我们自己的浪漫。 嗯， 那绝对 不。哎，行，别洗了。哎呀，这么一说，这有钱人不如你。 那当然了， 哎， 他累。你说买那个珠宝啊，那个首饰啊，你要不戴上吧，冤的嘛。 啊， 你要戴上了，冤劫道吗？你看我老拿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要戴着大大方方的戴， 嗯， 多黑的道，我们都扭着走， 不在乎。 嗯，十块钱三件，白给都不要， 假的， 隔三天还给一擦了，不擦这玩意长铜锈，拿牙一咬，硌牙，你戴上吧，跟真的一样。来，老婆，全戴上出去，臭美去吧，啊，走。 听你这么一说，这有钱人还真不如你。 你那当然，别说这个了，住跟我也没法比。 哎，这我就跟你说， 啊， 住你比不了人家。 怎么了？ 你看人现在有钱人都在那远郊区买房。 嗯， 别墅， 对， 有山有水，风景又好， 嗯， 那个东西， 有山有水 啊， 还有环境保护法， 对， 水也没污染了 啊， 树也不敢乱伐了， 哎， 可野生动物也多了， 啊， 半年家里不来一客人，好容易来一个围着别墅直溜的， 啊，狼啊，他上这儿干什么来了？ 过去这是他住的地儿啊，你现在盖成别墅了，狼以为给他改善住房条件了。围着别墅呢，正找门呢。 行，你太不了解有钱人了。 怎么 人不光远郊有房子，人城市里还一套呢。 啊，对，这我明白啊。那，别墅刚装修好，头几天住着新鲜。 对， 可家有事还得回城里呀。 嗯， 房子不能空着。你说这豪宅不光这狼惦记着，这小偷也惦记着。你说这一屋子宝贝让人偷了怎么办啊？ 嗯， 怎么办呢？ 没办法。 嗯， 养两条狗。 养狗？ 哎， 狗得有人喂啊。 雇一保姆， 保姆要寂寞呢， 把人保姆老公接来。 您听这多好，几百万装修好的别墅，让保姆一家子陪着狗住，住还不能白住，每个月给人送钱去， 得发工资。 哎，有钱人心眼都好， 嗯， 怕人饿着，离城里远吗？ 对， 隔三差五的送点米呀，送点面呢，送点鱼呀，送点肉。哎呦，感动的这个老保姆啊，这个有钱的人啊，心眼忒好了， 就是， 比我亲儿子还孝顺呢。 行了，我问问你吧， 嗯， 你住哪儿啊？ 我城里呀， 哦， 塔楼啊， 嘿。 28层， 你住几层啊？ 地下。 你住地下室？ 我们家反正进去就上炕，下来就算出来了。 这， 黑乎乎的还不耽误做梦 哦？ 什么浪漫我做什么？ 都做什么呀？ 捡钱。 捡， 一晚上去捡好几回，全是大票。 多大票？ 多大票？最小的一张比我们家住那地儿大，攥住了我就不撒手啊。 嗯， 睁眼一看， 什么呀？ 那棉被，手指头攥疼了我跟你。 邓玉山有钱人不如你， 你看这怎么了？我告诉你， 嗯， 我们家别看地儿小，冬天我喘口气，我能暖和半天。 哦， 我们家从来就没问供暖问题跟小区物业发生过矛盾。 嗯， 我们家出门都不锁门， 对， 就没丢过东西。 你们家也没什么可偷的，嗯， 这叫没钱一身轻，知道吗？ 对，这没钱一身轻， 这有那么多钱，你还想放哪儿？多累得慌。 我这想干嘛呀？有这么多钱放家里呀？ 那小保姆要学坏了， 那就在身上带着。 要让人偷了呢？ 投资房地产。 降了呢？ 炒股。 套了呢？ 放朋友那儿。 跑了呢？ 放老婆那儿。 万一要不出来呢？ 那就锁保险柜里。 万一楼上漏水给泡了呢？对不对？